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曾经为很多很不错的专辑做过制作人，然后呢，在很多的巡演当中，他也是吉他手。之后呢，自己也是完成了从乐手到歌手这样的一个过渡。这位嘉宾到底是谁呢？17:05，欢迎今天的嘉宾。每个夜晚或清晨，每个醒来或睡去的地方，温暖与怅然若失包裹着我们对于家的感受。从内心出发，再走进内心，这似乎就是我们寻找家的旅程。有时候家因为有你而为家，可当你离开的时候，家似乎也突然间的没有了。 我想起了遇见你的时候，想起你眼神中的温柔，想起了我们第一次牵手，你闭上眼，想起当时你怀里的颤抖，似乎那么害怕失去我，然而到后来我什么都没有。当你离开的时候， 每年一次的归乡之路，对于你我而言已经很熟悉。虽然现在的故乡和印象中儿时的样子似乎全然不同，但归乡的心情却一直没有改变。这仍是你我寻找少年之心最好的一条路。回到故乡，偶尔熟悉的街道、房屋，许久未见的儿时朋友，推杯换盏之余，突然间也会聊到熟悉的事情，比如 我、黑猫警长，黑猫警长，森林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人们喜欢悲情，因为真实的生活充满无意。人们向往豪迈，因为真实生活里胆气豪迈。所以我们神驰日落黄沙。97 Step Show， 今晚一把吉他，一个干净的人生，让我们时而做着白日梦，时而踏上香路。欢迎朱家明。 Please have them play them again. I'll remember just when I heard that lovely song before. OK， 各位做好准备了没有？今天我们的旅程从哪一段开始呢？直接欢迎朱家明现场的带给我们走一走，好不好？ 所以直接来是吗？ 直接来吧。 周日傍晚的心情应该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曲调，它应有的状态，有种懒懒的，然后呢同时有一点小浪漫，有点小忧伤在。刚才这首作品叫什么名字？ 刚才这首作品叫家。然后大家好，我是朱家明，很高兴又来这边。 上一次来是跟这个鲁湘辉一起来的，然后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作品非常的好听哈。 还好是您那个传播的好。 六月十一号的时候带来一张专辑叫做香露，这张香露专辑当中收录的所有作品都是这样的指弹吉他这样的作品。 对，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指弹吉他的专辑，其实它是一个音乐作品，因为里面不只有一把吉他完成，还有很多的跟朋友一起合作的一些作品。 其实在九七四 live 秀节目当中我们之前听过这个古典吉他的专场，然后呢这个指弹吉他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意思，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 简单的说，指弹吉他就是用一把吉他来去表现多声部多种乐器的效果，遵循的是一把吉他最大的表现力，所以我这张唱片其实一把吉他完成的作品并不多。所以它并不能算是一张指弹传统意义的指弹吉他唱片吧，应该。 吉他是很有意思的，其实国人好像对于吉他感觉它没有钢琴啊小提琴啊那么丰富那么高级。然而在世界上它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三大乐器嘛，钢琴吉他小提琴，对吧。这个而且这种合声乐器我觉得是就是它的功能很多，而且也可以自己弹得很好，很不一样，可以玩出很多花样来。 听说你以前是玩电吉他的？ 我现在也弹 啊， 从小也都弹电琴、木琴、古典吉他，包括也都弹。然后只不过我出的这些唱片最近都是以原声吉他为主的。 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的说我要做指弹吉他这样的专辑的？ 我是十多年前开始弹的吉他，然后就是听到您现在放的这个演奏家 Tommy Manning， 然后我是看到他的视频，然后我才想玩这个风格，然后后来到了2011年左右，我就写了一些东西，然后想把这些东西做成一张唱片，就这么做出来了。 然后缘分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好像这两年的时候，这位演奏家他有在北京的一次专场，你们还有过合作哈？ 对，他来了很多次。他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2006年的时候，我就帮他做那个开场暖场。然后后来2013年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又做了嘉宾，所以说跟这个 Tommy Manning 这个世界级的指弹吉他大师还是很有缘分的，我觉得。很感谢他。 吉他这么一个简简单单乐器，今天在节目当中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的非常丰富的世界。可以这样讲。 是 在6月11号发行这张专辑《香露》当中呢，刚才我们听到的一首是《家》，提到《家》 这首曲子营造出来的是那种小调的感觉，你当时是想到的一个片段还是怎么样的？ 当时是有两个和弦，就是前面那两个和弦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觉得很好听，很温暖。然后我就当时并没有想起家这个名字，我只不过觉得这个旋律很温暖。但最后写完之后，因为我之前已经有了《香露》这首曲子了，所以我觉得，哎，这张专辑好像有很多对于家的那种状态的那种温暖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就。叫起的这个名字， 这是我们听到第一首作品。 年龄大了吧，我觉得，所以说才有泛起这种温暖的感觉内心。 您说现在对于家想到的就是温暖，以前不是这样的想法？ 以前就没有想过， 以前家没概念哈。 没有什么概念，就是没有一个想起来说会有心里面暖暖的那种状态吧，可能太小了吧那时候。 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作品，第一首听到的是《家》，此刻我们其实听到的这首作品呢，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 对， 对， 这个歌的歌名叫做《花魁》。 花魁，特别喜欢这首歌， 旋律非常的特别。 是啊， 花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这是我看了一个日本的一个电影，然后也是很多年前了，2005年2006年左右，然后当时这个电影的名字叫《花魁》，然后对这个电影很有印象，然后这个电影的音乐是追梅林琴做的，因为当时也很喜欢他，然后这个电影的印象就一直在我脑子里，然后这一次做新专辑，就写了这个旋律之后，因为我都是把曲子写完之后，我再去找叫什么名字比较适合，而且我特别喜欢给作品起名字，我觉得很起对了一个好名字，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就想到这个花魁。马上， 但如果你是先有曲再去起名的话，这个过程应该挺纠结的吧？你能瞬间就找到相对应的一个歌名吗？ 对，我就有这个，就感就是我会很恰当的找到我喜欢的那个歌名。 哦，然后你自己很上瘾这个事情是吧？ 对，我觉得因为那个名字我起完之后，我觉得哎，就是他，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不会说纠结很久啊，然后选了十多个名字后，不知道拿你哪个，这个比较少。 提到花魁，就是最近有一部正在热播电视剧，很多人都在追，叫《延禧攻略》哈。好像提到古装剧当中，就是长特别漂亮的这个娘娘啊，或者是贵妃啊，她可能是这个后宫当中的这个花魁的形象。你在做这个花魁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有一个明确的形象吗？就是那个影视剧当电影当中的。 对，还没有，我还没有想到哪个女生会在我脑子一直盘旋，暂时还没有。这是个比较抽象的一个状态吧， 关于美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就是一种女生的美吧，我觉得。 刚才听到那个滴滴滴答滴滴答，那个非常的好听，那个弹起来好弹吗？ 那个其实是那个秦思峰他去做的一个 solo 嘛，然后应该是，我觉得音弹奏出来并不难，但是想弹到它那个味道就比较难。所以这张专辑你也看到了，我找了很多身边的好友来去一起来合作，很应该说是最优秀的音乐家华语乐坛，然后跟他们合作都擦出了火花，我觉得真的特别的荣幸。 但你说到味道这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干一行吧，想要找到一个味道，我觉得需要很多年的沉淀。你弹吉他是弹了多久了？ 也有20年了差不多。 什么时候你找到那个味道的？ 近几年吧。 这几年才找到？ 对，我觉得是。 前面是一直在积累。 这个东西你永远觉得之前是很就是一直在否定自己啊，因为我当时肯定觉得，比如说我刚开始弹琴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弹得不错，我可能也觉得自己找到了那个感觉，但是现在再回头看的话，就其实还差很多。我觉得可能我过两年再回头看现在的自己的话，可能还有很多要提高，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么去督促自己去进步吧。每个音乐家都应该这样。其实 好听的一首花魁。听完这首作品之后呢，其实在上一次的九七四大秀节目当中也有演唱，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演唱哈。接下来我们来一首演唱作品好不好？ 行，那我先把琴弦调回来，我刚才忘了。 提到演唱作品，其实朱家明这几年有过不少作品，而我们今天带来这个曲目呢，有一些确实是可以唤起大家童年儿时的回忆的。比如说刚才在我们片花当中唱到的《黑猫警长》，如今再唱这个旋律的时候，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跟着一起唱。接下来我们要唱的是哪首作品呢？ 我不知道，你都说黑猫警长，那 就唱黑猫警长 啊。可以啊， 好，直接来黑猫警长。 这很短啊，这个歌。 来，黑猫警长，我觉得这个弹和唱都非常的好听。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欢迎朱家明带我们一起来回归童年时的那些美好记忆。黑猫警长。 点般的亲密，耳朵竖得像天线，警惕一切可疑的声音。你摸过剪纸里的到处寻衅，你为我们带来了生活安宁。我黑猫警长，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到处寻衅， 那就好很多了。 你为我们带来了生活安宁。黑猫警长，黑猫警长，森林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很有意思的黑猫警长，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这个演唱哈。在2011年的《白日梦》那张专辑当中，你有当时翻唱过这个作品？ 对对，那个时候我想放几个唱的作品在这里，然后当时就之前就改编这首歌，大家都很喜欢。 为什么呢？黑猫警长是你儿时的影子，不是 idol。 其实倒也没有，他这个动画片呢有一点印象，只不过当时我在弹一种风格叫传统美式指弹吉他，然后我在想可不可以改编一些儿歌呢，有没有合适的儿歌去会玩起来比较好玩，然后我就直接想到了这个歌。 嗯， 就这样，然后就把它编出来了。 刚才听起来感觉不是很难的一个过程，但是你在改编的过程当中是经历过很多事情吗？ 也没有了，你几分钟吧，大概就把改完了吧。 所以你改编是很快的。 我很快啊， 嗯， 其实这种东西就很快，就很简单，当时编的时候，因为也不是要做什么录音啊或者专辑啊，只不过是一个就玩一下呀、啊，就很快。其实， 2011年的《白日梦》那张专辑是你第一次做指弹吉他这样的专辑， 对对，而且是我第一次进棚录音，是我第一次， 当时也是国内第一张吧， 是，如果是说全创作的话，算是第一张， 嗯。那个时候为什么想要做出这样的一张专辑？ 就生活所迫吧，没什么事儿吧，可能 生活所迫做出《白日梦》以后应该更不好， 就没什么事儿。当时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演出，然后自己也在那个圈子这个音乐圈子外面徘徊，然后一直在指弹，就自己玩指弹嘛。但指弹圈子跟音乐圈子是完全两个概念，跟北京的音乐圈子，就是我们所谓的做那个， 这算是乐手圈。 跟乐手圈也不一样啊，因为指弹吉他你既不是演奏家，你也不是职业乐手，你是一个比较 尴尬的 奇怪的一个地带，对，所以说大家其实都不太认识你啊。那当时我就没什么事儿，然后自己有一些作品，那我在想，那我可以干嘛呢？以后对吧？然后我就把这些作品录了出来，当时其实没有想太多东西， 所以当时是没有任何的目的性的去做这样一张《白日梦》。 没有，因为这个之前也没人做过嘛，我也不能说是自己做了一张专辑自己就怎么样了，因为之前并没有人做过这些东西，所以说我连幻想的这个机会都没有，因为之前没人做过这些东西。 那也可以说白日梦这张专辑就是你自己做的一个白日梦，收录的都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些素材。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所以说这个名字就起的就叫白日梦嘛，因为当时我在想，我当时也二十七八岁了，也快三十岁了，我在想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我在干嘛，然后我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但是现实并没有让我感觉我很不错，然后我就在想，那我一直在做这个白日梦，那这个白日梦到底能持续多久，或者它能给我带来什么东西呢？所以当时我就一片其实是有很迷茫的状态嘛，然后就用了这个白日梦这个名字。 这张专辑是你从乐手正式的想要说我开始做自己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过渡吗？ 就是反的。 好、 哦、因为是我当时我既不是乐手也不是任何的音乐从业者音乐行业内的任何的那个角色我都不是，那我当时只是一个会弹一些只弹吉他曲子的小朋友这个谦虚的说是这样啊，但是真的是离音乐很远啊，离我认为的音乐圈子的人很远，所以当时我也不是职业乐手了。 所以事实证明出了这张白日梦之后，真的你的白日梦就开始不断的实现了吗？ 也倒是没有 好吧，今天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帮助你实现一个白日梦哈。 不，现在已经实现了，但是当时我做完这张专辑之后并没有很实质的回报，这是肯定的，因为这个市场并没有很大的市场，这个市场是被我们当时一直做和周围的一些朋友来做起来的， 是很多故事吧。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一和大家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要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国密档案马上播出。在贵州省遵义市董公寺镇的贵州董酒厂，有6座神秘的小楼，要想进入其中，不仅要把身上的打火机、火柴、手机等物品放置在门口，更要求把双手清除静电后方可进入。这就是董酒厂最神秘的基酒储备库，酒库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醉人的酒香。据说，因为酒精是挥发性的，所以存放这些老酒的酒库中，酒精分子的浓度非常高，因此必须严格遵循消防安全守则。打开储备库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空间，摆满了成千上万个1米多高的大酒坛，每个酒坛可以盛装1吨基酒。每个坛口都有张极具时代感的标签，记录着酿制基酒的时间、车间、出品人等信息，相当于基酒的身份证。据酒厂相关人员介绍，贵州董酒厂20年以上的基酒储量多达几万吨，在所有的白酒企业中名列前茅。这里的每一滴董酒都是由130余位天然植物草本配方、1258道工序酿造，5年时间方可酿成的，都是严格遵循国家秘密技术手工酿成的，所以每一滴董酒都是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今天用这些老酒调制的董酒窖藏已经上市，我们也跟酒厂特别申请了一个董酒窖藏特惠品鉴活动，朋友们可以拨打400-919-6188，400-919-6188来参与，优惠力度极大。400-919-6188，

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每个夜晚或清晨，每个醒来或睡去的地方，温暖与怅然若失包裹着我们对于家的感受。从内心出发，再走进内心，这似乎就是我们寻找家的旅程。有时候家因为有你而为家，可当你离开的时候，家似乎也突然间的没有了。 我想起了遇见你的时候，想起你眼神中的温柔，想起了我们第一次牵手，你闭上眼，想起当时你怀里的颤抖，似乎那么害怕失去我，然而到后来我什么都没有。当你离开的时候， 每年一次的归乡之路，对于你我而言已经很熟悉。虽然现在的故乡和印象中儿时的样子似乎全然不同，但归乡的心情却一直没有改变。这仍是你我寻找少年之心最好的一条路。回到故乡，偶尔熟悉的街道、房屋，许久未见的儿时朋友，推杯换盏之余，突然间也会聊到熟悉的事情，比如 哦哦，黑猫警长，哦哦，黑猫警长，森林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人们喜欢悲情，因为真实的生活充满不易。人们向往豪迈，因为真实生活里胆气豪迈，所以我们神驰日落黄沙。974 Live Show， 今晚一把吉他，一个干净的人生，让我们时而做着白日梦，时而踏上香路。欢迎朱佳明。 Please have them play them again.I'll remember just when I heard that lovely song before. 17: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淮。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朱佳明。前面半小时我们大概知道了指弹吉他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以及他跟自己的吉他之路的种种的渊源和故事。在本时段一开始，我们先炫一下哈，指弹吉他如果炫技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以及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本时段我们首先带来的这首曲目叫做《夜行人》，来吧。

两首曲子，两种不同的感觉。刚才夜行人的时候，似乎就是按弦的左手在不断的舞动啊，倒是到了做做高手的时候，右手这个弹拨弦的这只手呢，也开始不断的跳动起来了。两种气质，夜行人和做做高手。 是。 这两首曲子都挺难弹的，是吗？ 相对来说是比较难，是这张。这专辑比较难弹的作品，尤其是做做高手 啊，做做高手就刚才刚刚听到的那一首， 非常做作，非常 做作， 非常的难弹啊。然后夜行人中间有一段你也看到了，对吧？你刚才不想让我展示一下有一些什么技巧吗？其实我刚才展示那种 slap 的技巧，指弹里面用的很多，但是其实在我之前的作品很少用，但是在这里面只不过是啊、有一个。怎么说，就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感觉吧，放在中间一个 bridge 的感觉，那种有一个桥在中间。 就弹过吉他的人啊，大家都知道，就一开始弹吉他的时候你按弦按不准的话，吉他会跑音。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夜行人的时候，有一段是左手按弦的时候，它的有一个滑音这样的一个过程，反复的这个过程。刚才说这叫什么具体的一个 slap 指的是右手，它是一个其实贝斯的技巧、然后去拍打琴弦。你看我刚才去不停的拍打琴弦嘛， 对，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指弹的特殊的技巧。你看别的吉他形式其实很少用这种技巧去演奏。 那在夜行人时候，左手在不断的滑弦的那个是有一个官方的说法吗？ 滑弦的就是有啊，就叫滑弦嘛， 就叫滑弦是吧？ 对， 这个滑弦如果滑不好的话，它是会走音的是吗？ 会啊，肯定会啊。尤其是在你现场做 live 的时候，或者是在镜头面前，在主持人面前，然后你对，其实如果是弹不好的话，很容易就走。 所以你觉得滑弦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是那个做做高手反而更难一点。 做做高手是技巧比较难了。就他很他怎么说，就他因为我录音的时候也录了很多遍，他很难一遍弹得很好。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曲目呢，就是刚才听到的夜行人。夜行人是一个什么概念？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词儿？ 夜行的人嘛，就是很多时候我都是在晚上出动嘛。 哦，你是晚上出动的人。 我相信你应该年轻人都是吧。如果是搞艺术行业，或者是不是朝九晚五上班的那一种，他可能白天的时间大部分是在休息，或者是在做别的事情，在家里面。 也别的，就是在睡觉。 也可以啊，对啊，睡觉也很重要。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他可能就这个城市安静下来了，但是他呢就可能会更有感觉一点。我觉得写些东西啊，或者听些东西啊，会比较安静。 但叫夜行人，你晚上是出动的人是吗？你不是宅在家里搞 创作。我从卧室到那个工作，到我的房厅，也算是行走了一段时间啊。 好好好，你开心就好。这是夜行人，然后第二首呢叫做做做高手，这个名字起的挺特别的，就是因为弹起来很做作，所以叫做做高手。 这个还真不是，这个还真的是名字在前面，因为我在朋友的圈子里面，然后大家总是叫我做作嘛，总觉得我很做作，但是这个做作是带引号的嘛。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可能大家是对我一个很可爱的称呼吧，然后我就把这个用到了这个我的作品里面。但是大家称我不是做作高手啊，大家是叫我做作王子。 我这接都不想接。 那就别， 就是高手都还不够，还得是王子。 那就别接了。那个，然后但是我觉得做作王子这个放在专辑里有点奇怪。我觉得还是做作高手吧。然后我把文案写的是就是写的并不是我自己的事情，然后我把它泛指了一些可能在生活中需要戴面具粉墨登场的这个的大家。我们每天都需要可能有一点做作吧，并不是完全的你自己本真的呈现吧。 我最近在看东野圭吾的那个假面三部曲最后一部，就是那个假面之夜这本书，就说在五星级酒店当中的员工啊，他会发现每一个客人来到酒店当中，他其实都是戴着一副面具的，这副面具就是自己来到这里刻意需要戴上的。 对呀、对呀、我其实我们也都一样的，其实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在谁的面前会把真实的自己放出来，有的时候我都找不到我是这个什么样子。是的， 对，有时候一提到自己是做作高手，可能会心里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但是想卸下面具也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是 OK， 刚才我们连听了两首歌曲，接下来又现场演唱了。 哦，好，又有演唱环节了。 然后演唱的时候还是给大家一点点的准备的时间，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周日傍晚18:07，此时此刻，各位，你的目的地是哪里？周日你的心情又是怎样的？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今天晚上呢，我们可以听吉他专场，同时有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请来的嘉宾呢是朱家明，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本时段呢，我们首先带来的这首曲目很欢快，叫做 G 调波萨，欢迎朱家明。萨诺瓦，巴萨诺瓦很适合在旅行的路上听。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就叫做 G 调波萨。据说很多人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一开始看都是 G 调披萨。 对，因为他可能不知道波萨诺瓦这个曲风吧。 你是当时怎么样在旅行过程当中写出来这首歌吗？ 没有，当时没钱旅行，当时就是在家的时候，然后去。想做一个波萨曲风的这么一个小作品。 提到波萨曲风，可能很多人想到是需要很多乐器相配合，它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风格在啊。一把吉他就可以营造出来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因为指弹嘛，它就是一把吉他要弹所有的东西嘛。 那弹波萨这样的一个曲目难吗？ 其实相对来说不难，因为其实它风格还是在你的节奏上，在右手的节奏上。说只要你把那个节奏拿捏准的话，那个风格就会很明显。 嗯哼，确实，大家今天看一下视频直播，特别是当弹的时候，我们给到这个手部特写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手指在吉他弦上跳舞的时候，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看。你是这些年慢慢的开始做到越来越流畅的，还是一直如此？ 你是说弹琴吗？还是 弹琴呀、啊？包括那种营造出来的画面感呀、啊，包括流出的那种味道。 我弹琴就是怎么说？从演出开始吧，从独自演出开始就是现在这个状态。然后只不过是，我内心知道自己是有很多的地方要提高的，对，但是可能在。观众眼里或者是在 看不太出来， 对台地他可能觉得，哎，那十年前佳明你跟也不错啊，也弹得很好。其实我自己知道，有很多地方还是要提高。 在国外很多是有吉他大师这样的一个称号和地位在的一些演奏家哈， 是， 但是在国内好像吉他大师这样的人很少， 嗯， 或者是业内大家知道，但是其他普通人的话我们不太熟悉， 国外普通人也不熟悉， 嗯， 对，然后国内。我不知道有大师有没有，我不知道他们。 所以你会觉得弹吉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件事儿吗？ 吉他并不小众啊，主要看你玩什么风格了、啊。 然后看你要在什么里面去比较吧。如果你玩器乐的话，那肯定跟歌手来说它肯定是小众，那玩器乐里面的指弹来说肯定是要比别的器乐形式更小众，所以就主要看你拿怎么去比吧。 在2011年的时候，前面我们也说过，这个朱亚明带来一张第一张哈自己全创作的指弹吉他专辑，叫做白日梦。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很多不同曲风的作品。 对，其实我把我当时能弹的风格都放在里面了。其实听着比较乱，现在听着，因为当时，第一张嘛，想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展示出来，也没有一个概念啊，就是从头到尾的，然后也没有一个自己的风格，其实当时并没有自己的风格。 指弹吉他可以有很多面，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 Bossa Nova 面，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的是爵士这样的一个面。提到爵士，可能很多人想到的也是需要各种各样的工种相配合。 是 我一开始也觉得，哎，一把吉他真的可以营造出爵士的感觉，爵士的味道在吗？ 可以啊， 其实很简单的可以，还是它也是需要你自己的一些技巧啊，一些慢慢的。 主要还是我觉得不难吧，只要你能把那个这个像我下面弹这个歌 Blue Moon， 它是一个爵士一个 standard 的很经典的作品嘛，早期的 swing 的那个风格，你只要把这个节奏掌握好了之后，想弹出来并不难。其实 好的，马上我们就把这首 Blue Moon 带给各位。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朱佳明。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端口，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你可以很浪漫的让他陪你看星星看月亮。然后刚才我突然想到这个 Blue Moon 这首歌，它真的只能用英文来说哈，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就像是某个品牌的广告了。 Blue Moon， 可以它是忧伤嘛，或者叫 啊， 或者是那种忧郁也可以，它也都是 Blue 的意思。 所以它这个整体的基调相对来说是暗色一点的。 对， 对， 但是我弹的那个是 swing 的风格，所以说它并没有那么的 忧伤。 对， 好，那接下来就把这首 Blue Moon 送给各位，继续的欢迎朱佳明。 听，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在晚上的时候，你需要身体放松的时候，然后想要喝两口的时候放着一块来听。 对，能好一点可能。 嗯，中间有一段像我这样的外行人不太懂，就那个手指突然间的切换，然后那种感觉像是乱弹一样的。 对，就是乱弹。 啊，真的是乱弹啊。 就是即兴弹一些东西嘛，在这个调里面弹一些即兴的段落嘛，然后去就像你看有你看爵士乐的时候，它中间会有一些大家换着来 solo 这种情况嘛， 嗯哼， 所以说算是即兴的一个东西嘛。 刚才听到这首 Blue Moon， 我突然想到了你自己很喜欢的那个 Tommy Emmanuel， 在今年带来的一张专辑当中也有这样的一首作品，我觉得风格好像有点相像，我们可以听一听看哈。它这个是乡村的感觉， 对， 嗯， 这是纯的乡村音乐了， 对，而且还找了一个歌手跟他一起来唱，又弹又唱。 你听这个歌手的那个鼻音啊，就很美国那种乡村那种声音的。 你后来开始自己唱歌，是不是也是受他影响？还是你原本就喜欢唱歌？ 我唱歌是比吉他要早的。对，从小就喜欢唱嘛，只不过后来就没有往歌手这条路走嘛，就一直弹吉他来的。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啊，因为 当歌手不都想做幕前吗？ 主要是我想做幕前，主要我不知道做歌手应该是有什么发展的方向嘛，因为我不知道做歌手要干嘛呢，是要去不停的去参加比赛吗？还是干嘛？我当时不知道嘛，但是当时弹吉他我是知道我可以干嘛的。所以说当时就一直弹吉他来的。 现在呢？ 现在因为做了那个左岸西西，所以说我觉得也算是从幕后到台前吧。 也是从那首《当你离开》的时候，你将正式的过渡了， 对 吧？ 对，那个是一个第一个单曲嘛，我做的。 这首作品呢叫做 Song and Dance Man。 OK， 前面呢我们听到了作为这个吉他乐手这样身份的朱家明带来两首作品，接下来又该切换成歌手这样的身份了哈。下面你唱的这位他也是在更多人熟悉的是他幕后的作品。 对， 陈奂仁 写了很多好歌 啊，但他其实自己有发作品，今年的时候还带来一张全新的专辑。 对，他挺有意思，我觉得我也关注他很久了之前，然后他是香港很全能的音乐人吧。我一直对这些就是很全能的音乐人，又可以创作，然后又会乐器，又会很多东西，我觉得都很 这也是你未来的一个方向吧，也是一个全能的音乐人。 我当然希望如果我有这个能力，尽量能多学一些东西，能更多方面的掌握这个音乐，能掌控更多东西吧，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做的。 嗯，接下来我们要带来这首作品呢是陈奂仁的毛毛虫，什么样的感觉呢？让我们期待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Dive Show。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呢叫做毛毛虫。小的时候很多人很害怕毛毛虫啊，觉得这个动物长得非常非常的可怕。那在这首作品当中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呢？继续的欢迎朱家明。 就心动，你的一举一动，你的笑容，太自信，太轻松，太幸福。你什么都不懂， 高中毕业就打工，在一家科技公司卖电脑，专卖给你这种大学生，送你一部你嫌它太重，是我太懦弱，没勇气说出口，恐惧阻止我的冲动，栽培了前半生的遗憾，围绕在心中。原谅我错过太多机会，对你说你太受宠，是谁最爱你，竟然还不懂。不懂，从十岁那年就心动，你的一举一动，你的笑容，太自信，太轻松，太幸福，你什么都不懂。穷，高中毕业就打工，在一家科技公司卖电脑，专卖给你这种大学生，送你一部你嫌它太重，是我太懦弱，没勇气说出口，恐惧阻止我的冲动，栽培了前半生的遗憾，围绕在心中。原谅我错过太多机会，对你说你太受宠，对你的爱是痛是梦，是一场游戏一场空，我不愿永远都是毛毛虫。 这是陈奂仁的《毛毛虫》，他当时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他自己说啊，是借用了这个一直想要成为花蝴蝶的毛毛虫，然后比喻说这个在生活当中一个关于暗恋这样的一个故事。你好像也有关于这个恋爱的作品哈、啊， 有吗？ 之前有一首《苦秋》 啊，《苦秋》对，《苦秋》是一个心情了、啊、一个。 那个当时不是据说是送给前女友的一首作品。 是，你这是在哪儿打探的？ 功课做的可以说很足。 是是是，就是表记录一个心情了，我觉得挺好的。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也是朱家明之前当时的一个转型作品啊，也不算转型作品吧，这算是一个过渡作品。 嗯， 从乐手开始过渡到歌手， 是 就是这首《当你离开的时候》。 上演，想起当时你怀里的颤抖，似乎那么害怕失去我，然而到后来我什么都没有。当你离开的时候，我可以装作已释怀，他对我也算关怀。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我知道这样不应该，在他身上找依赖，算不算出卖？以为你一直在。 炎热的夏季，吹来一阵凉风。北京国美818嗨购节强势来袭，以旧换新，价格直降，大牌 PK， 低至五折，不是很贵，但是很嗨。即日起至8月20号，北京国美818嗨购节带您嗨翻天。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18日，相约北京百得利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

本时段我们首先要分享这首歌曲呢，叫做香渡，香是家乡的香哈。提到家乡你会想到什么？是家乡的美食啊，还是家乡的种种的玩伴呀、啊、还是某一个大厦某一个搞笑的瞬间？你写香渡的时候是想到的什么？ 还是回家的那个感觉，就是快到家的那个感觉。 你是站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立场，还是站在若干年前的？ 对，就是之前。然后因为我从小就很早，就是我16岁就出来读书，嗯，然后我所以说我基本上是每年，我长大之后20多岁的时候就每年回一趟家，然后就到家的那一段火车或者是那一段路，当时还是坐火车嘛，没有什么钱，然后就那个感觉给我印象很深。其实并不是说家的某一个吃的或者某一位朋友。倒不是， 我觉得好像不同年龄的时候，你在坐同样的这个火车回家乡的路上的时候，感受是不一样的。年轻的时候可能觉得很烦，人怎么那么多，然后后来慢慢的可能会自己心也变得心平气和一点了。 我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我在小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就是我快到家的时候，我是最放松的。那我从家出来的时候，比如说我到北京来，或者是到上海、深圳，因为我都在那边上过学，那我出去的时候我是最紧张的，在我小的时候。但是在最近几年，因为外面的事很多，而且我也走上了我认为的那个比较就是音乐这个事业嘛，这个圈子，所以说我事情比较多了，那我回家的时候就没有那个心情了。我觉得哇，我赶快过年回家待两天，然后我马上回北京来，所以那个感觉就颠倒了。我觉得跟我的状态有关系嘛。 我这样的感受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曲目当中，它其实是有所表达出来的。 是 想到了那一句歌词啊，外面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继续的欢迎朱家明带来香渡。 这段相处的感觉很踏实。我想到那个前段时间电影《后来的我们》当中，就是回家的时候可以想到家里这个父亲给自己做的馒头啊等等很多很多的美食，回到家你会有种非常强的安全感。 是，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台秀，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朱家明。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端口，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W 秀，我是泽华。每个人心里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有一些时候呢就希望他陪在你身边。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曲子叫做 You Were Here。 You Were Here， 嗯，是你给写给一位朋友的哈。 嗯，对，但是他已经不在那个这个世界了，所以说是送给一个算是一个大哥吧，一个我挚友。 它是一个悲伤的曲子，还是回忆的是当时温暖的画面，一个温暖的状态？ 回忆的是这个人吧，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我们都随着年龄的长大，要学会去告别嘛，我觉得，所以说，这个心情是我想记录下来的， 挺无奈的一件事儿。那接下来就把这首作品送给大家，然后听这首作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思念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人。You Are Here， 继续的欢迎朱家明。 商银行千家万汇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与 MOVA 行李箱、 WMF 进口汤锅、 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鸡等多种好礼等您拿。九月三十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 974 Live Show。 本时段我们听了两首作品，一首是《香露》，一首是《You Were Here》，好像都是关于怀念这样的作品哈。既然如此的话，我们不妨把这个怀念的情绪继续下去。接下来也是翻唱作品， 对， 这首作品是很多人认识王菲的第一首歌曲《红豆》。 嗯哼，是这个，因为我之前很多年前，然后我翻了一个版本，然后很多人很喜欢，然后就。我在巡演的时候也会经常唱这个这首歌，会放在最后唱。一般 女生演唱的情歌，有的时候男生来唱味道会不一样。 对对，是不太一样。 所以你这个版本的红豆是怎么样的呢？来我们一起听听看哈。 好嘞， 直接红豆，欢迎朱佳明。 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颤抖，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与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还没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我们一起颤抖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在你左右你才追求孤独的自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惜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这是来自于朱家明版本的《香露》，我觉得跟那个方大同版本有些相像啊。然后王菲那版本好像是在跟朋友之间在倾吐自己关于感情的一些感受，我觉得你这个版本更像是自言自语。 对，方大同那个是，他那个是比这更舒缓的，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那个感觉。 嗯，你是一个有时候你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的这样的一个人吗？在爱情当中， 这肯定的吧？我觉得所有都有尽头啊，这肯定的。 你的作品感觉都是比较浪漫一点的人，生活当中你是一个浪漫的人吗？ 我觉得我是。 那你自己觉得是，别人觉得是不是就不一定了哈？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自己我觉得是。 但朋友眼中的你也是哈？ 希望在他们眼中是吧？我觉得这是做艺术的一个必须的吧，一个需要爱幻想，爱去，对，有一些这种。 有些人觉得浪漫就是做作，就像你像有个做作王子这样的一个称号。 谢谢大家。 有的时候这个做做是很有必要的啊。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朱家明带一张专辑叫做《香露》，当中收录的作品呢，都是自己很喜欢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过的很多的这个指弹吉他的作品，当然不局限于指弹吉他哈。 嗯嗯嗯，是的。 现在这张作品是网上都可以听到。 啊，对，在QQ 音乐、网易音乐都可以听到。 如果想要购买实体专辑，现在有吗？ 啊，实体也有，可以去淘宝或天猫搜索都可以。 我觉得功能性挺强的，在家庭当中，无论你什么样的心情，想要放下这样的音乐，我觉得可以让你自己的心境变得舒缓一些，惬意一些。 对，而且这张专辑是比较画面感的，我觉得。 嗯，除了香露，然后朱家明现在也是歌手身份嘛，还有一个组合哈。 谢谢，对，你可以肯定一点说，不用那么小心翼翼的。 是，今天节目当中听了好几首的作品，演唱起来确实很好听。这个组合叫左岸西西。 左岸西西，然后左岸西西因为中间由于王程程他出国了一段时间，现在回来了，所以说我们马上就要带着第二张全新专辑要算是一个回归吧。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其实有几个单曲已经在网上能听到了，现在整体来说是偏流行偏都市 啊。 现在的就是 这首歌叫两个人，营造出来是一种浪漫的氛围，还是 就是偏都市。其实这首歌就比较代表性，这张专辑整体来说并没有突出某一样乐器，比如说我的吉他呀，或者是王老师的人声啊，它整体还是比较流行的一张唱片，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尝试吧，我觉得。 大家听听看哈。左岸西西，两个人，今年新专辑来的时候也会来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哈。 那我太荣幸了，我一定要来。 此刻他又开始唱了， 是我，谢谢大家。 心事蒙着，梦是醒了，就这样反复着蹉跎。 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九七四 Live 秀也要到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收听，也感谢朱家明做客。 感谢泽华，真的来你的节目特别开心。 谢谢。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祝各位周末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没有了，明天中午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好了，明天见了，拜拜。两个人， 我们都太温柔，太贪婪，太在意今后要如何，希望在这世界消失前还能留一点点颜色。请别说这混乱回忆中你我都是彼此过客，拥有你就算一切失去也可以幸福着。我们都消失前还能留一点点颜色，请别说